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好，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张主任从中医的角度啊跟我们说了说，就是人呢是有内环境的哈，内环境当中的是包括气血津液，那如果这些要足的话呢，应该说它足以抵挡外界一些疾病的侵扰啊，使身体呢更加的健康。因此呢，我们也是向大家推荐了比如说这种小分子蛋白的转移因子，加上百合、莲子、芡实和茯苓来改变大家的内环境哈，确实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对，我们说这个内人体内部环境的这个稳定啊，对于我们养生，对于我们防御疾病，对于我们慢性疾病的这个康复呢，都是非常重要的。 嗯， 你看我们说一个成语，攘外必须安内。 嗯。 哎，你如果你这个是动荡不宁的，那你这个治理呢是非常难治理的。所以我们有一句话，稳定安定压倒一切，先得稳定下来。那倒过来，现在说我们很多这个老年人，我们身上有很多慢性疾病，经常呢也是大把大把的这个吃药，可是治着呢就遇到了这个瓶颈，难于这个康复。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主要原因是我们这个药物呢，它是代替我们人体失去的某些生理功能以后，拿药物来调节呢。那你调节的基础是谁？调节的基础是你这个人的这个本身。就说你这个人是不是有一个平稳的这个基础，这个环境。你有了这个基础的环境，哎，有些人你看你一服用药物以后很快疾病就康复了，可是有些人怎么吃药都是调不好，那是因为什么？你这个基础啊不稳定，所以药物呢在这个乱上加乱，诶，我们就进入了一个这个恶性循环。那我们拿我们不管是现代医学也罢，还是中医也罢，我们都在讲平衡。你看中医里面在讲阴阳平衡，脏腑平衡，气血津液平衡。因为你像这个气血津液啊，它是构成我们人体的这个基本物质，也是这个脏腑经略等等这些组织器官它要开展这个生理活动的物质基础。那如果这些乱了，那你整个这个生理机能它是乱的，更何况我们现在有了这个疾病以后，你想调呢它是非常难调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吃药对症治疗我们各种慢性疾病的时候呢，不要忘记调节我们人体这个气血津液这个平衡。那经过我们多年这个健康管理这个观察呢，就是对于久治不愈一些这个顽疾，诶，如何给它再装上一个康复的这个动力，那是什么？从基础调节，调节什么？调节气血津液。这样的话，你人体的器官、你的组织、你的细胞，它是在一个健康的环境里边调理，它就疾病更容易这个恢复。 嗯，所以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气血津液足啊，它达到一个平衡是非常重要的哈。俗话说就是正气内存，邪不可干。 那对于老年慢性病的康复，除了用临床医学对症治疗控制症状以外，我们一定不要忽略就是调节人体的气血和津液以及呢免疫力的平衡啊。应该说这是本。那么为了让大家呢更进一步的了解用转移因子、莲子、百合、茯苓、芡实这五种元素的组合调理呢五脏气血津液的平衡，那么我们定于5月3号，记住啊，上午的9点将举办五种元素组方调节人体气血以及免疫力的说明分析会。有需求的听众朋友记住8点之后赶快报名参加，由于我们场地有限，仅限30人参加，所以呢能够参加的人是比较幸运的哈。好，那报名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在《黄帝内经》的《素问·宜篇·刺法论》中说，正气内存，邪不可干。所谓正气，是指人体的机能活动和抗病康复能力。所谓邪气，是指各种治病的危险因素，也就是我们说的病因。祖国医学认为，各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是由人体正气和邪气斗争的胜负所决定的。正气战胜邪气，人体就不会发生疾病。邪气战胜了正气，人体就会产生疾病。作为我们中老年人养生保健、延年益寿、慢性疾病康复以及预防疾病的发生，养足我们人体中的正气很重要。如何养足我们每个人身体的正气呢？运用中药学君臣佐使组方的理论，借以生物方法提取物转移因子为君，激活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从而达到调整和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以中药百合为臣，可补中益气，滋养强化，调节人体免疫。以中药芡实为佐，达到固肾涩精、补脾止泻、扶正固本、滋阴壮阳的作用。以中药莲子、茯苓为使药，达到精心安神、益脾和胃、利水渗湿之功。饮用以上诸味中药入五脏之心经、肝经、脾经、肺经、肾经，补五脏之元气，共达标本兼顾之效，调节人体阴阳平衡，使人体达到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坚持长期调节应用，以达正气内存、邪不可干之目的。通过养生保健，使我们中老年人的失眠、消化能力减退、食欲不振、全身乏力、目眩、头晕、腰膝酸软、易感冒等慢性健康问题逐步走向康复。 那以往呢，您说的是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诠释内环境，那么从西医，也就是现代医学这个角度，他们是怎么来理解这个内环境的呢？ 这个其实中医西医啊，它的认识是一致的。那么西医它也一样在讲人体内环境这个稳定态，讲内，其实也就是中医说这个平衡。那你如果这个内环境没有一个稳态的话，整个是这个乱的，不管是我们的激素、我们的这个离子和我们这个体液啊，这个乱了以后，整个这个生理功能它就会出现这个大的紊乱。你看比如说啊，中医讲这个血液和这个津液，其实在西里边呢，就是我们把它称为人体这个体液，就是中医讲这个血液和津液嘛，那就是其实就是西医说这个体液。那你像我们说这个人体这个体液啊，它这个1/3这个体液，它在哪里存在呢？它在细胞里边。我们细胞不是有细胞膜吗？就是一层膜把它包着呢。那比如说我上次也讲过，我说人体这个体液呀，要占到我们体重的60%。比如说100斤的人，你有60斤就是液体。那这60斤里边的1/3，其实就是40斤。40斤在哪里放着呢？它在这个细胞里边这个存在着呢。 我们把它称为这个细胞内液啊。那么三分之二在细胞里边，那肯定三分之一它就分布在细胞外嘛。那么细胞外这个液体我们把它称为什么？它叫细胞外液。那么比如说刚才说那个100斤60斤40斤是在细胞里边，20斤呢它肯定在这个细胞外边。那在细胞外边里边，那你想血液它算不算细胞外边？ 嗯，应该是算， 它算细胞外边。 对， 那它这个三分之二在细胞里边，三分之一在细胞外边，那就是说有20斤在细胞外边。 嗯， 那这20斤里边的四分之一在哪里？就是在我们血管里边流。 嗯， 假如说一个100斤的人，他的三分之一就是20斤，20斤以后那个四分之一，那就是5公斤在我们血管里边流。所以你看细胞外液，那么有四分之一它是在这个血管里边流，就是我们的血液啊，这个也就是我们的血浆。那么还有四分之三在哪？四分之三它分布在我们全身的组织间隙，我们把这个叫组织液。那么人体绝大多数这个细胞呢，它并不直接与这个外环境发生这个接触，而是这个浸浴在细胞外液之中。我们说人体这个细胞是最小的生理功能单位嘛，你要有一个好环境，其实说通俗一点就是细胞在水里面泡着呢，是吧？那这你想，那如果泡的这个它的这个水发生了这个紊乱或者说不稳定，那我们细胞不好，细胞不好组织不好，组织不好器官不好，器官不好系统不好，那你各种疾病它不就这个产生了嘛，是吧？所以这个细胞外也是细胞直接接触的这个环境。那么关于这一点呢，就是在这个19世纪这个就是1878年，那么法国的这个生理学家呢，他就首先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什么概念呢？就是说细胞外液是细胞在我们人体内直接接触的这个环境。 嗯， 是吧？所以把这称为这个内环境。就是说这个说这个内环境呢，它是为了区别我们整个人体所处的这个外环境。你看我们人身体之外是什么？空气、阳光、社会、水分、湿度，是吧？不同的地域，这是整个人体的外。那你人体里面是什么？人体里面那它最小它是由细胞构成的嘛。那细胞它在什么一个环境里面？诶，它在细胞外液，它在那么一个环境。那你这样的话，你像我们身体还有一些液体啊，比如说我们的胃里边的胃液，我们这个汗腺分泌出这个汗液，还有我们肾小管内的这个液体，它都是我们人体这个和外环境这个连通，所以它都属于这个内环境。那我们说中医是调这个气血津液，然后它这个平稳。那其实那么拿现代医学就是西医来说，它这个如果我们的个细胞外液你不稳定的话，它就我们人体就不能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你看我们人体这个内环境的成分还有它的这个理化性质啊，其实大家是不知道这个生理值它都是保持一个相对的这个稳定。而且内环境这个稳定刚才也说了，是保证我们细胞维持正常生理功能的这个必要条件，也是整个我们人体维持正常生命活动的必要条件。所有的高等动物呢它都是这样的。那内环境的稳定就是说在这个正常的生理情况下，我们人体这个内环境的它里边，你像这个液体它不是简单是水，它有很多这个成分还有这个理化性质，它都是相对稳定的，即使它这个变化它都是在很小的范围内发生变化。比如说体温，咱们正常体温是37度左右，那你像我们血浆它这个 pH 值就是这个酸碱度，它是在这个 7.4 左右，它也不敢变化太大，变化太大你可能是过度的酸性过度的碱性都会造成我们人体这个发生这种病理变化。那我们动脉的血压， 血浆中的氧的含量，二氧化碳的分压，还有这个葡萄糖的浓度，还有各种离子啊，比如说钠离子啊、钾离子啊、氯离子啊、钙离子啊、氢离子啊等等这些浓度呢，它都有一个生理范畴这个值，所以它必须维持在一个恒定的这个水平。当然我们内环境这个稳态啊，就是说它相对稳定，但并不是说我们人体这个内环境这个成分啊和理化性质是静止不变的，相反就是我们人体它是发生生理活动的时候，就是细胞在活动的时候嘛，它细胞是不断的进行代谢活动的。你看咱们吃进去这个饭啊，你说你能保证它是酸性还是碱性？那然后你这里面含的离子是多还是少，维生素多还是少，蛋白质糖脂肪多还是少，我们吃的时候我们都不是说诶我们好像是按照一个人家医学给我配好的东西在吃，我们都是瞎吃。但你瞎吃吃的这么乱，你进去怎么办？人体有一套调节系统，调节系统以后最后让这些值在这体液里边在细胞里边它都是这个相对稳定的，因为我们在交换嘛。所以这样呢，我们由于不停的其实在跟外界这个食物进行交流，它也在不断的打乱和破坏我们这个内环境这个稳定状态。那么外界环境因素的这些改变也会影响我们这个内环境这个稳态。但是另一方面啊，我们人体内的它的各个这个器官呀、组织啊、正常的这个功能活动呢，它都能从一个方面来维持内环境这个稳态，身体的各个器官系统功能活动这个综合的结果，就是整个我们人体内环境保持这种稳定。所以这个稳定状态呢，它是维持的，它是就说了一个什么意思，它虽然说是一个相对说稳定的，但它是一个动态的，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那这个刚才说这个稳定是怎么来调呢？就是我们人体的神经激素还有我们的代谢来调节它的稳定态，这样呢维持了我们人体一个正常的这个生理活动。那这讲这个对我们老年人有什么意义？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慢性病的患者，有时候你看从这个口语这个交流里面，咱们老百姓都说，哎呦，你是酸性体质，你是碱性体质，你酸性体质又怎么容易这个致癌，怎么怎么的。其实这个只是代表他一个表述，这个表述的态度是没错，但是这个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你在疾病的情况下，衰老的情况下，你人体自身调节你那个稳定态那个能力啊，就不像你青壮年时期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才有了，你看咱们中医不是说我要给你治什么治什么，我给你调什么调什么，把调什么呢？把你失去的那种不平衡的状态我给你调过来。那咱们今天中老年人面临的问题，免疫力不像以前了，然后这个生理功能不像以前了，那你核心是什么？你这个内环境生长的那个环境它不是一个很好的环境。那我们保健也罢，养生也罢，慢性病康复也罢，我怎么办？那我就得找一些靠谱的方法，可信的方法，把我原来紊乱的内环境状态给我调整稳了。我首先我这个就好像一个管理啊，它制度是健全的，它执行是到位的，然后它做什么呢，它都能得到正常应有的结果。那拿我们人体来说，你的调节功能，你的生理功能，你都是到位的。虽然你某个局部发生了疾病，诶，这个时候你正常服用点药，诶，那你就不好了吗？不是好了吗？那你为什么不好？是你的内部这个环境不稳定，没有稳定态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在急则治其标，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这个基础。我们就说培元固本，这里的元是什么呢？就是人体这个基础的内环境的这个平衡，这样我们才提出来用这个转移因子加这个莲子、茯苓、芡实、百合哈，把我们这个内环境达到这个稳定态。你有些疾病它一直吃药不好，通过这个再加上它的个药品很容易 达成这个康复这个状态。 嗯，其实也就是说，从中医的角度咱们来讲呢，它所谓的内环境就是气血啊、津液啊，一定达到一个平衡， 脏腑啊、津 脏腑啊等等。 对。 但是在西医，也就是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呢，它可能不说气血津液这个事儿啊，但是它用体液这样的说法，实际上是一样的意义，就是你的体液要正常啊。 就刚才说的 平衡， 就刚才我们整个人体啊，说俗一点，你就在水里面泡着嘛。 是的， 泡的，如果那个水坏了，那你想， 你的器官也会有问题。 对对，你不可能好。 您刚才讲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一种，就是咱们比如说买一些这个动物的器官吃的时候啊，为了让它保持更加的新鲜，有人会用一些东西泡着它。啊，比如说有些黑心的一些商贩哈， 啊， 用什么福尔马林啊等等泡这个内脏哈， 对， 然后看起来就特别的好看， 鲜活， 特别的鲜活， 对 啊，所以 他那个是用化学制剂， 对呀，它是化学制剂， 保持它在一个哎，在这个 在一种液体下 液体里边 啊， 保持它那种你说那个新鲜状态， 对，当然咱们体内呢，外边也有很多，里边也有很多的液体哈，也会呢支撑着这个一些内脏的 你觉得这你刚才说的是黑心这个商贩哦， 对， 我说的如果是这个器官移植的话， 嗯， 你把别人的心脏摘下来，肾脏摘下来，它也是放在一个恒定的理化的状态下， 对对 对, 对， 保持这个器官的活化， 是的， 否则的话不是说哎我放到冰块里面它就能活， 对， 不是这样， 所以这就是液体的重要性， 对对对， 所以呢咱们才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就是它的液体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怎么来达到啊这个液体各方面的健康平衡呢？刚才您提到了，就是刚才就是用转因子啊，加上百合、莲子、芡实啊、茯苓等等这样的一些办法，达到一种它体液的一种正常和平衡。 哎，我们中医这个调，我讲过，中医它是个经验学，但是说它到底是，那你其实西医它也是对着人，中医也是对着人，其实说的是一个东西。 对对对。 但它这里面一定有共同点，其实它那个中药那个提取物就是今天我们说的细胞因子， 嗯， 就是细胞和细胞之间，我这个膜上有受体。受体接受谁呢？接受这个细胞因子呢？然后这种调，我细胞能达到一个协调性，那我这器官当然协调性就出来了。 嗯，当然咱们这个是从中医的角度啊，用这个百合莲子等等这些 对 啊来进行调。当然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它也许呢不是用这个方子或者不这么说， 对， 但是它也要调节它的体液，也要平衡。 对， 所以这点是毋容置疑的。 对， 好了，那如果大家呢对于用中医的这个办法来调节您的气血津液啊，这个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有什么问题要咨询的话，早晨8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那么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在日常生活的养生保健维护中，我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就诊医疗用药上，解决的是疾病的症状问题，却忽略了健康的重要能量——免疫力。有些人虽然重视免疫力在健康中的作用，由于缺乏免疫力的相关知识，而不知道如何调节自己的免疫力。我们现在的生活是物质资源极其丰富，人均寿命也比古人长寿，可是我们的身体状况却不比以前的人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有些老人不仅长寿，而且精力十足，有些人却因癌早逝，有些人80岁了还眼不花耳不聋，而有些人从40岁就开始每天服用药物应对慢性疾病。同样是活着，为什么人们的健康质量会有如此大的差异？说到底，不良的生活方式导致了免疫力低下，而产生不同的健康质量。在生活中，提升免疫力就可以让我们远离疾病而完全健康。如何通过保健的方式来调节我们的免疫力呢？运用中药学君臣佐使走方的理论，借以生物方法提取物转移因子为君，激活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从而达到调整和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以中药百合为臣，可补中益气，滋养强化，调节人体免疫。以中药芡实为佐，达到固肾摄精，补脾止泻，扶正固本，滋阴壮阳的作用。以中药莲子、茯苓为食药，